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沉的心。沉默渐渐改变，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停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打心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